日制造我热热闹闹一生，但在美梦里有渴望，再做个简简单单的人，回头问问这天空，这人生可轻易吗？着美衣，发上结着红蝴蝶，正是那段往事，我思忆中的七月，是都长得高吗？记得那一天吗？你可记得那天惜别？见面却是无话，再任性发笑话话，快乐了便笑吧。由失去的感觉，又进入我躯壳。再干半杯，再酒痛话过，脸上泛着微热，发上结着红蝴蝶，正是那段往事，我思忆中的七月，是都长得高吗？记得那一天吗？你可记得那天惜别？见面却是无话，再任性把笑话话。笑吧，由失去的感觉又进入我躯壳，再干半杯，再酒痛话过。 开始我哋嘅节目咧，有 Sammy 郑秀文嘅《哇哇看天下》，擘大眼又迎接新嘅一日开始啦！星期一嘅清晨，现时咧系5:11啊，今日亦都系天气酷热啊！晨咁早咧出咗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啦，睇睇最高温度有成34度啊，所以日日咧都要带住啲咩出街咧？啊，有啲系仍然系用泼扇嘅，咁啊方便嗰啲纸扇咧接埋就得啦。咁有啲咧就系好似我咁咧，就中意带住把细嘅。嗰啲好行嘅風扇仔啊，哇！好似喺屋企你都有把風扇仔涼嗰啲咁嘅樣咧，帶埋出街咧，喺咁酷熱嘅天氣之下咧，就非常之好啦。就算有時候喺啲冷氣地方，如果佢都唔係好夠冷氣嘅時候咧，呢啲風扇咧都大派用場啊。咁啊，但係以前都係嘅，我即係睇以前啲電影啊，啲人喺屋企嘅門前坐張凳喺度啊，潑下涼都 OK。但係而家咧就係、是。可能系咪中惯咗啦吓？呢一代就新嘅一代中惯咗系有呢个冷气，去到咩地方都有冷气咧，就最爽噶啦。所以有啲时候出现一个矛盾嘅情况，哎呀，嘥电啊，唔环保啊。但系当你又热到不得了嘅时候，我又觉得都系需要开嘅，因为成日都要提醒大家预防中暑啊。喺呢个暑热天时咧，咁啊都做好多一啲嘅宣传啦，就提醒大家我哋多饮水啊，保持咧就系、是。唔好去即系热得咁紧要啊！如果唔系咧，真系分分钟咧系中暑就弊啦。特别系喺星期六日嘅时候，如果你系阳光普照啊，系、哦、好好天，但系咧热到不得了嘅时候，令到你中暑，有咩嘢就唔系太想啦吓。所以大家样样嘢咧都做好晒一啲嘅准备功夫就好啦。带备啲水喺侧边啦，有时热得嚟咧都系附近可以俾你系啊有地方去洗下手啊，洗个面啊最好。如果唔系咧，你都有啲湿纸巾啊，咁样几好吓。希望保持住个温度，唔好咁高温先啦。睇你今日嘅情况咧，就系、是、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温度34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持续酷热啊。部分时间会有阳光。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有时吹来一啲嘅风咧，就简直系恩赐咁吓。 微风曾轻轻倚我肩，伴我看雨天，而当天的风，和当天的你。曾在这一处跟我追雨点，微风仍喜欢倚

住，你认为甜蜜，我觉得痛苦。你曾说过，爱情应该是无条件的付出。 苏慧伦的《我一个人住》，一个人住的时候都有一个人那种的自由自在，凡事有好的一面，也都有麻麻地的一面，每一样东西都有的，看你自己怎么看。一个人自由自在，又不需要做任何的交代，但可能有些时候你又会觉得寂寞。 缘分让你我擦肩，没开口却有感觉。 台正宵， 爱情最害怕犹豫，再回头只能怀念。 心要让你听见， 因你而强烈，熬不过漫长午夜。挡不住思念，渴望着他年他月再相见，到那天绝不再让你走过我身边。沉默的习惯愿为你改变，心要让你听见，爱要让你看见，不怕承认对你有多眷恋。你的时候，盼你能收到我的真情留言。心要让你听见，爱要让你看见，问你是否愿分享每一天，把我的遗憾变成感谢。爱情最害怕犹豫，再回头只能怀念。寂寞因你而强烈，熬不过漫长午夜。天涯挡不住思念，渴望着他年他月再相见。到那天绝不再让你走过身边。沉默的习惯愿为你改变，心要让你听见，爱要让你看见，不怕承认对你有多眷恋。想你的时候，怕你能收到我的真情留言。 财政烧的心要让你听见。早晨啊，你听见的是清晨上嚟。今朝早是我钱佩卿啊。仲有大概四分钟到清晨五点半。室外温度29度，天文台发出酷热天气警告。 小雨点投进高烧的爱意， 小雨点荡入苏心的边缘， 小雨点流向腮边沾满泪的发端， 一座可泣的午夜万别前， 小雨点笼罩欢欣的背面，小雨点狂吻风中紧靠着的两肩， 有你心中的冷酷最蔓延。 阳光散去了，还会再出现， 不知昨天在哪天， 明天飘逝远来吻你的面， 小雨点就站在一壁困倦， 小雨点携了依依的眼泪到嘴边，令悲哀的吻别受着中紧靠着的两边， 有你心中的冷酷最蔓延。 若光散去了，还会再出现， 不知昨天在哪天， 明天飘逝远来吻你的面，那是我思小雨点又似纷纷似水乱， 小雨点站在那一幅困倦， 小雨点携了依依的眼泪到嘴边，令悲哀的吻别心着。 起身咧，刷牙洗面之后咧，我就最中意饮一杯维他命 C 水，之后食翻粒维他命。如果时间许可的话咧，我就会进行30分钟嘅运动，例如系游水或者系跑步咁样嘅。然后翻到屋企食少少早餐，就进行我当日嘅工作啦。喺呢度祝大家都清晨爽利。大家好，我系方力申。 清晨爽利，钱佩卿。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大埔一个㓥房单位凌晨发生致命火警，造成三死一伤。凌晨大约两点，大埔乡事会街四至六号一栋唐楼嘅六楼起火冒烟，13名住客疏散到安全地方。消防到场救出四名伤者，并将火救熄，四人送院治理，其中一名女子同两名女童昏迷，三人其后不治，另外一名男子神志不清。 屯門醫院公布一宗醫療風險警示事件，一名69歲女病人今個月7號因為跌倒入住矯形及創傷科病房，留院期間情況穩定，星期日凌晨1點多病房職員巡訪期間發現病人面部被枕頭覆蓋，口腔裡面有紙巾，醫護人員即時搶救和通知病人家屬，病人凌晨接近3點證實離世，院方已經報警並將事件轉交死因裁判官跟進。院方對事件感到難過，向家屬致以深切慰問和提供所需協助，又說會全力配合警方調查，亦已向醫管局通報，並且會成立委員會調查事件，將會在8星期內提交報告。美國西部受熱浪侵襲，各地出現新一輪平歷史紀錄的高溫，當局向3000多萬名居民發出高溫警報。拉斯維加斯氣溫達到攝氏 47.2 度，停了歷來的最高紀錄。美國國家氣象局對拉斯維加斯、鳳凰城和聖何塞等南部大城市發布超高溫警報，並且表示超過3000萬人仍然處於超高溫或者高溫警告下。熱浪亦都引發山火，亞利桑那州有兩名消防員前往滅火的時候發生墜機意外喪生。美國邁阿密住宅大樓局部倒塌事故，死亡人數增至90人，仍然有31人下落不明。這種事故在上個月24日發生，搜救工作已經結束，現時集中在廢墟裡面挖掘死者遺體。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酷熱，最高氣溫大約34度，吹輕微至和緩東南風。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持续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晚晚睇国剧830，港台电视31强势推出《号手就位》，中国第一部火箭军军旅题材电视剧，一个中国火箭军嘅故事，由李露担任总导演。李易峰、陈星旭、张馨予领衔主演， 7月19日开始， 晚晚睇国剧830，港台电视31，号手就位。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生活书院项目主任温善婷 Sandy 要挑战我哋， 想俾大家嘅挑战咧，就系一个月唔买胶樽嘅饮品。 我觉得唔困难啦，我唔知道对听众嚟讲难啦。 唔系饮水，饮水就最好啦。OK， 同埋自己带樽咪得咯。 想知道主持李浩辉同萧希婷可唔可以完成挑战？记得留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绿色辉平。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一觉醒来啦，瞓得够唔够啊？瞓得够咧，咁啊个人精神好啲啦，反应又快啲，头脑清晰啲，谂嘢都好啲，系嘛？咁啊，不过有时咧就系睇情况，睇心情噶嗬。有啲嘢唔系你咁样做就等于系咁样样。有时咧瞓一两个钟咧，咁啊都好精神奕奕。又或者可能系跟住有一件咧都几重要嘅事情咧，所以令到你咧都好。即系喺集中我嘅情绪咧去谂嘢，有时都瞓得多咧，又话哎呀瞓得多咧就系腰骨又痛啊，个人又好似系好懵下懵下，就系真系瞓得耐咁样。所以其实凡事咧好多嘢咧做咗出嚟嘅结果咧，你就会谂翻下啊，因为咁，所以咧我就咁，咁所以边即系唔会话有啲嘢咧系凡事咧就系绝对吓，世事何曾是绝对啊？一嘅清晨，听完新闻之后翻嚟，而家5:37。 和你并肩同行，一起走过各种天气，再冷我都不觉得委屈。但生命转了弯。慌乱间我回头看，却失去你的踪迹。不想一睡不醒，免得错过你的消息。忍着痛，忍不住了，我就深呼吸。你说过的永远，说个好要带我去。醒过这风，下着雨，想着你往前进。哦哦，爱，请问怎么走？我一个人翻过山，越过海，只为你对我好过这份爱前所未有。哦哦，爱，为什么？ 有好多嘢咧，如果你唔明咧，啊睇上网啊，睇资料啊，睇多啲书咧，就会知道哦，咁咁咁啊，条问题咁咧，就个答案系咁啦。咁呢啲咧就可能系某一啲嘅问题里边，你就有一啲嘅一个系叫做肯定嘅答案，你就会知啦吓。咁但系如果系有啲系你永远都唔会有答案嘅，咁永远个答案咧都会系可以好飘忽。可以好灵活咧，又或者吓，就系因为佢冇一个答案，系即系视乎咧，就系喺因为成个情况系喺你嘅人生里边，佢会系不断有变化，就系、是、呢个爱情啦。爱情真系冇答案嘅嗬。首先你系咪找对咗人，系咪喺呢个对嘅时间揾咗个对嘅人咧，可能就会好啲。否则嘅话咧，永远永远好多个问题。咁呢个都必然嘅，唔单止系你嘅另一半会有问题，自己都会有问题，都唔知点样样。爱情嘅路上系点样走呢？系所以就呢个系冇答案嘅。呢、这个咧就要执生，又睇你自己嗰个心啊，系咪一个包容心啊？系嗰个胸襟有几阔啊？嗰啲等等啦、啊。所以系永远都唔会有答案，而永远嘅答案咧都可以系变化万千啊。刚才嘅来自 Alien 嘅爱，请问。怎么走？有时心底里边，你有可能会有答案，有啲会一世都唔变。 天空一片蔚蓝，清风添上了浪漫，心里那份柔情蜜意似海无限。在那遥远又已无意遇上，共你初次邂逅，谁没有遐想？诗一般的落霞，酒一般的夕阳，似是月老给你我留印象。斜阳离去，朗月已幻想，没法掩盖这份情欲盖弥彰。这一刹情一缕，影一对人一双，哪怕热炽爱一场，潜直退和涨，月冷风和霜，夜雨的狂想，夜花的微香，伴我星夜里幻想，方知不用太紧张。谁没有遐想？诗一般的落霞，酒一般的夕阳，似是月老给你我留印象。斜阳离去，朗月已幻想，没法掩盖这份情欲盖弥彰。这一刹情一缕，影一对人一双，哪怕亦似爱一场，潮汐退和涨。月冷风和霜，夜雨的狂想，夜花的微香，伴我星夜里幻想，方知不用太紧张。没法隐藏这份爱，是我深情深似海，一生一世难分开，难改变也难再。让你的爱满心内，潮汐退和。 让你的爱满心内，让我的爱传给你，传给我最爱，地老天荒亦未改。 非常周慧敏的最爱，你心中的最爱是什么呢？包括了人和物件都有些是、啊、你心目中有一定的一个地位是永远都不变的，有些、啊、或者在爱情方面呢都有些死心眼、都有一个次序去排的、啊、那是自己的次序去排，但不等于对方会是这样跟你的排位，所以有些东西呢就是即系模模糊糊，冇啲好清晰嘅答案，冇一个好完整嘅啊一就一，二就二。人生好多嘢都系咁，所以就话，唉，好多嘢唔好睇得咁认真，又唔好睇得咁即系咁计较啦。OK 就算啦，咁啊。早晨啊，时间咧就系5:47啊。今日天气方面咧，副热带高压脊咧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早大屿山同埋西贡录得数毫米雨量。今日天气预测咧，大致天晴啊，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温度34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喺未来两三日咧，天气系持续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啊！今日就最高的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2，强度是属于极高。有时热到在家企都是要再冲多次凉，做两嘢家务就热到不得了。 Without you near me, the days would all be empty. The nights would seem so long.You I see forever hold so clearly I might have been in love before But I never felt this strong Our dreams are young and we both know They'll take us where we want to go Hold me now, touch me now So easy, our love will lead a way for us, like the guiding star. I'll be there for you if you should need me. You don't have to change a thing. I love you just the way you are. So come with me and share the view. I'll help you see.

港台电视三十一，号手就位。 市民同政府部门以正面嘅态度看待投诉，有助投诉获得积极回应同处理。申诉专员公署鼓励市民、政府部门同公署三方协作，一起提高公共行政嘅质素。公署会进行独立公正嘅调查，提出改善建议，推动高效、开明同问责嘅公共行政，令社会得益。正面看投诉，共建好制度。申诉专员公署。 中国国家公园入面孕育住点样嘅稀有物种？ 青藏高原冬天寒冷漫长，适应力最强嘅物种先至生存到。 好似田金丝猴就演化出可以解毒嘅消化系统，帮佢哋挨得过严冬。 对青海沙蜥嚟讲，丹霞地貌就系佢哋誓要捍卫嘅五星级住所。 电视节目一齐闯天下之 中国大自然的古老王国。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嘟嘟啦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咁啊，隔咗呢个星期日啦，大家都寻日都唞过下啦，星期六唔使翻工都唞咗两天咧。今日咧就系重新咧，我哋又重新出发啦。每一天其实都重新出发，过去嘅就过去，而面前嘅路咧，我哋啊继续努力。今日咧就系七月十二号，农历咧就系六月初三啊，星期一嘅清晨六点零八分。天气咧都非常之热啊！今日最高有34度啊，所以如果你今日咧就系、是、啊，你系平时户外户内工作咧，可能咧都定咗噶啦。咁但可能有啲工种咧就系、是、一时间就要喺室内，一时间你就要出外走走嘅时候咧，今日都好热啊！咁所以咧就做定啲预防中暑嘅措施，起码咧就系、是、如果系觉得好好渴嘅时候咧，你都去买樽水饮啦，保持你系块面可以干爽啊，有机会去洗个面啊，嗰只呢啲都系一个预防中暑嘅方法嚟噶吓。今日咧就会系大致天晴啊，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温度有34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咧，天气都系持续酷热嘅，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温度29度，相对湿度84%。天文台发出咗酷热天气警告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七月十二号呢个星期一嘅朝头早，喺钱佩英身边咧就系啊钟志光啊。早晨，钟志光。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今日咧就七月十二号啦。点解要强调讲翻嘅日子呢？就因为咧，哇，四年一度，但系而家可能呢个叫五年一度，吓就系呢个奥运啊。咁原本嘅奥运喺东京举行咧，就系旧年嘅事啊嘛。 冇错。 咁但系因为疫情咧，就褪后咗一年。但估唔到一年后咧，其实都系一个好似唔係好穩定嘅狀況之下， 我諗真係冇人估得到啦，係咪？即係舊年啊，諗住褪一年，咁又有疫苗啦，咁應該都冇事啦。 咁但係竟然都係呢個疫情都係有嘅，咁但係都無可奈何啦。咁嚟到呢個階段，我覺得係向前看咯嚇，希望順順利利辦咗佢啦 嚇。人生有啲嘢咧就唔係話哦，即係安然無恙嗱咁樣樣，你就一如你嘅計劃坐定定就可以如願做你嘅嘢。原來有啲嘢咧，當佢發生咗嘅時候，你要決定係咪做咧，都係未必俾你好安全百分百嘅狀況之下去做，唯有就係邊做邊睇係咪？ 冇錯， 而家呢個奧運就係咁嘅情況啦。係 啊， 咁嗱咧，奧運咧揾你講咧就都絕對啱啦。你咁多年嘅體育主持嗰個經驗，咁其實即係你做慣咗體育咧，會唔會係到做呢啲咁大嘅賽事嘅時候咧，會特別興奮嘅咧？鍾志光嚇。 哦，咁做大賽梗係開心嘅，因為始終四年一次啦，今次仲去到五年一次添啊，咁大家都係想做嘅。 嗱咁今次我哋都作為一個係響應翻呢個城市話題嚟㗎啦，咁就係我哋會係喺連續嘅幾集咧，都講翻啲奧運嘅前奏嘅嘢，都跟翻呢個節奏走。 係啊， 今次所講嘅呢個咧，都係叫輕輕賴過咗個奧運，而奧運當中有啲體育嘅嘢就同啊鍾志光你都息息相關，就係、是、咧你原來秘密咧係做咗一樣嘢喎。呢、這個秘密就你出咗本書喎，我以前都冇聽過你會有興趣出書喎。 其實真係冇乜興趣啊，你講得啱啊。 點解呢次咁有興致呢？ 其實就係因為試完有間出版社就約我，較早前咧佢就俾個題目我叫做足球與演藝。 係。 咁我就好直接同佢講呢個題目我唔會寫嘅。 嗯。 因為點解呢？演藝根本我冇資格去寫。咁但係呢我又覺得嗰個出版社呢其實係好想我幫佢寫啦，同埋佢係因為有啲淵源呢，因為好幾年前呢我去書展呢同佢其中一個職員啦，咁當時佢唔係呢間公司嘅，咁但係都係同機構，但係佢係另外一間出版社嘅時候呢，佢已經見我第一次呢，佢係球迷嚟嘅，佢見我第一次呢已經開口話想請我幫佢寫書，咁我已經拒絕咗佢咧。點解咧？我覺得我自己冇可能寫書，點會可能？因為我哋用口多過用筆噶嘛，點會啫？係嘛？ 同埋寫係會覺得煩啲係嘛？ 咁結果咧都係推咗佢啦嚇，咁啊冇咗件事。咁但係幾年後咧，咁佢去到另一個機構咧，亦都去晉升做管理層啦。 係。 咁佢又舊事重提， 念念不忘。 咁佢揾個編輯揾我嘅，咁我都唔知道，即係我唔知係嗰位仁兄啊。咁我到見面傾嗰陣咧，原來佢老細出嚟，原來係佢。咁佢先再講翻，即係大家知道嗰個淵源啦。咁我覺得佢好有誠意啦，咁所以反為我提出嘅，即係我話嗱，如果要我寫咧，我只可以演藝我就一定唔會寫，我只可以譬如可以講下我採訪奧運啊，做足球節目啊呢啲咁嘅事件，或者有啲有趣嘅地方咧，係可以寫嘅。 嗱， 結果就出咗呢本書啦。 係啦，通常咧嗱個書名都好緊要，點樣吸引嘅讀者？呢本書你話即係最初話同演藝有關啦，最後你就係話唔寫嗰部分嘅時候，而諗個書名。出去嘅結果係咩咧？ 嗱，我咧就建議嘅書名咧就叫做係誤落塵網中啊。 誤落塵網中 咁有啲人覺得喂幾文藝喎咁佢而家出咗嚟咧就會係誤落塵網中的鍾志光咁樣。咁我都係會叫做誤落塵網中嘅。不過留意嗱，誤落塵網中咧就大家如果讀過陶淵明咧，我都介紹過啦嚇。咁陶淵明嘅《歸園田居》就有噶嚇。誤落塵網中就一去三十年啊嘛。對於我自己嚟講咧，真係入咗行都差唔多。僅僅超過三十年啦，好似好硬咁樣嘅。咁但係咧，呢個書名我同阿陳燕南教授傾嗰陣咧，我問佢：，教授，我如果用呢個名好唔好啊？佢話唔錯唔錯。不過你覺得有錯誤咩？即係你行呢條路有錯誤咩？因為陶淵明嘅原文就係咁樣嘛嚇。咁佢覺得佢行錯咗，或者入錯咗人生嘅跑道啦嚇，職場嘅跑道嘛。咁陳教授就一語話：，你覺得有錯咩？咁即係如果佢你覺得係有錯，咁用呢個名啦。咁諗下又係喎，冇乜錯喎，係咪？即係完全唔係用對錯睇呢個問題啊。咁不如用誤啦嚇，誤係咁，其實分別㗎。誤咧就創開口嘅嚇，就唔係埋口嘅嚇，所以咧誤咧就誤到一樣嘢，感悟到一樣嘢啊！我好啊，不如就用誤樂啦。咁樂咧就改咗一個快樂嘅樂。咁其實個意思就變咗咧，我喺塵網中嘅感悟同埋喜樂。 係咁呢個誤咧就樹身邊就個誤字嗰個啊嘛， 冇錯。 樂就快樂嘅樂， 冇錯。 咁即係話呢本書嘅內容裏邊有啲感悟同埋快樂嘅嘢啦，係咪啊？ 係啦， 快樂嘅嘢係咪就係你從事呢、這個？體育嘅節目裏面嘅點點滴滴咧，係 好多嘅。即係人生，如果你啦嚇，即係都行咗一段日子咧，你總有一啲嘅感悟，總有一啲嘅喜樂。 咁呢本書你嗰個篇幅係點樣編排啊？ 嗱，其實咧係主要係佢分咗四個章節啦。咁但係其實四個章節咧歸納嚟咧係三個範疇嘅啫。咁第一個範疇咧將會係 講過採訪一啲大型嘅運動會啦，嚇奧運啊，咁啊最主要啦，亞運啦，因為奧運咧，如果計埋嚟緊嘅東京奧運咧，我做咗八屆噶啦，我做咗八屆噶。咁喺奧運當中有好多有趣嘅故事啊，或者係有啲幾特別嘅嘢，或者係鏡頭背後大家未必知嘅嘢咧，咁啊將佢同大家分享一下啦。 咁有興趣睇落去。 係啊係啊，咁嗱，跟住咧第二個範疇咧就將會係同足球有關啦。咁包括我做世界盃啊，或者最經典啊，以往做球迷世界啦嚇，咁好多而家我見到好多年輕人都同我講：哇！我細個睇你做球迷世界噶啦，咁呢個又事實喎。係咁第二部分咧，咁第三部分咧就將會係我自己咧係有啲朋友啦，有啲老師啦，有啲拍檔啦，咁合作咗好多年咧，對我影響好大嘅。咁我就將同佢哋嘅情誼咧用文字記錄落嚟。 係嗱，咁我睇你個目錄咧，嗱通常咧作者自己都要寫翻個字序㗎嚇。 係會一會一下。 咁另外都揾一啲人咧就係、是、啊幫你寫寫啲嘢啦，係講你點點點啦。我見到哇，即係人強馬壯喎、啊。有成九位朋友喎、 啊，咁佢哋捧場俾面啫嚇。 咁啊，最緊要有你嘅老師啊，陳耀南喺度啦。 係啊， 咁啊，仲有體育界嘅主持，都係你多年嘅拍檔韓旭霞，我見到有。當 然要揾佢啦。 係，咁其實個內容都已經相當豐富嚇。 係啊，咁其餘譬如好多朋友啊，沈西成咧，我好心儀嘅作家嚟嘅，個文字用得相當好嘅。咁難得咧，我一提出咧，佢二話不說啊，即刻俾個罪名我。咁好多老友嘅，即係譬如啊楊德強啦，呢、這個體育專員啦，咁佢因為本書同體育有關啊嘛，咁佢都賜個罪名俾我。 仲有黃金寶、郭家明嚇， 係呢啲運動員啊，咁同埋郭家明就真係啊追隨佢好多年㗎啦。 喂，但係我覺得咧，你一本書裏邊用咗咁多人。会唔会即系好唔好留翻啲力喺你以后嘅书嗰度写咧？ 我冇谂过以后再写嘅， 或者又都唔定啊。好嗱，睇翻你个内容啦，你话分有即系三个范畴啦，有四个章节。第一个章节咧系里边我见到个题目咧都好瞩目啦，系、香港人都觉得系光荣嘅，就系、是、风之后李丽珊山神喺呢度有啲咩嘢可以讲下咧？ 我就。喺呢一篇文章咧幾特別咧，我諗大家如果係記得嘅話咧，當時佢喺叫做薩凡納嘅地方啊，薩凡納咧就係比賽嘅，咁我係去到現場嘅，不過我睇唔到佢比賽，因為點解咧？因為我去到現場嗰陣咧，佢最後一場賽事咧，我已經去到嗰個新聞中心。咁因為我早一晚啊，先收到消息話要落去，咁而坐一架咧，我哋叫做 SNG 車，即係流動廣播車，好大架，係即係嗰度好遠噶嘛，我諗成百幾二百公里嘅。咁所以我一早，縱使好早起身啦，咁個車咧係好慢啊。咁我去到咧嗰個新聞中心咧，佢嗰個註冊咧已經截咗，註冊截咗係咩意思咧？因為你註冊咗，即係報咗名，咁佢會有隻駁艇咧。是再由新聞中心就送你去比賽場地，即係等於差唔多你當係喺中環，可能去昂泉州或者去長洲咁樣啦。咁所以我就出唔到去嘅，我出唔到去個比賽場地。咁啊，即係喺新聞中心度睇啦。咁而事後咧，就我諗記憶猶新咧，就好多傳媒都話：，誒當時咧，我哋嘅友台咧就係率先喺阿李麗珊上水嗰陣做到個訪問啦。 我就見到係顧幾軍啊嘛， 係啦，冇錯， 第一時間就做咗個訪問啦。翻嚟咧，你知電視台嘅競爭咧，佢哋就好似勝咗一仗咁樣。咁 TVB 又點解嗰時做唔到咧？ 嗱，其實咧，我諗再講咧，即係其實呢個咧係有啲偶然性。嗱，我唔係講邊個做得好，邊個做得唔好，我係想講翻咧一個事實嘅真相係咩咧？即係當時點解佢哋會做得到一個直播呢？咁因為我哋嘅同事咧，即係負責安排嘅同事咧，係早成年咧已經去到薩凡納嘅地方咧睇曬地方，做曬鋪排。咁而當日嘅傳媒咧，咁多間傳媒咧，只係得我哋可以喺薩凡納嗰個賽場上面咧係做直播嘅。 所以 即係直播意思咧，即係話，即係以往嗰度咧冇器材嘅話咧，你就可能即係拍咗個帶啦。拍咗個帶咧，就翻翻去 IBC 就喺亞特蘭大嚟嘅，就唔喺薩凡納嘅。咁你將個帶咧，先再送得翻香港。 即係總之幾經轉接，你先整嗰條帶翻翻香港，我哋香港嘅聽眾觀眾先睇到。 但係咧，我哋 TVB 就唔係，我哋有器材擺咗度咧，係隨時一做完咧，即刻可以射翻翻嚟嘅。咁所以嚴格嚟講咧，其他電視台咧係冇可能做到直播嘅。 咁係啦，點解你哋萬事俱備，最後又做唔到？ 嗰、那個問題係咩呢？就係因為咧，當日原來大會咧都知道李麗珊係香港第一金，所以咧大會就影住，大會俾咗個信號啊，所以咧變咗呢個信號咧就係任何傳媒都可以去攞嘅嚇，即係唔係淨係香港噶，你任何有參與嘅主播機構都攞到噶，咁變咗咧就好容易啦，即係話咧我係透過大會已經攞到個信號，咁所以就唔需要話射唔射去邊度噶啦，即時有個信號啊。不過咁。有信號咧就有畫冇聲嘅，咁、所以我當時咧喺新聞中心睇到現場嘅畫面咧， 係見到有人做訪問，但係個內容係乜嘢，我完全聽唔到嘅，我唔知嘅。 但係後嚟大家都聽到顧幾根同埋山神嘅聲 啊 嘛。 咁但係因為原來咧當時有樣嘢叫手提電話啦嘛，已經、 嗯、 已經有個手提電話，佢透過手提電話咁咪、啊、搞掂咯，有聲嘅話咯。 哇！其實即係你話即係喺採訪當中，大家點要足智多謀去盡量完成嗰件事係 呢、這個係即係當時可以講話係有啲偶然因素啦。咁但係對於我哋嚟講，我覺得做訪問咧，你話快固然之好啦。咁但係快之外咧。都要係講個質素嘅，我覺得，即係希望又快又好啦，只可以咁講下。 啊，咁喺呢度咧，其實就係攞其中一個例子嚟講，就係、是、有好多嘢咧，你就係講翻啲人鮮為人知嘅嘢。 我諗呢樣嘢咧，如果我係我唔講，可能冇乜人知道，或者係啊諗唔到係咁樣啦。喺呢、個篇章咧，係都有好多類似嘅故事，我就選擇一啲咧冇乜人傾、冇乜人講、冇乜人知道，但係有趣嘅。 係咁先至係又獨家又好睇。 因為我諗翻起咧，我寫嗰陣諗翻起咧。都有時自己都會心微笑嘅、啊，即係都啊都幾有趣呢樣嘢，有啲驚險㗎，咁啊驚險原來咧，而家睇嚟驚險啊，驚險過後啊都有趣噃。 嗯，嗱、 啊、 咁第二章咧，你就第一行咧就係寫球迷世界， 係啊， 呢、這個都係喺嚟講係一個重點嚟嘅， 非常重點，因為咧同阿叔啦，即、就、係、是、林祥義啦、阿大哥魚啊、蔡玉魚咧，我經常都講啦，我哋呢三個，因為我同佢兩個拍檔咧，係我諗我。以后都找不到那么好的拍档。 嗯，大家的默契好好。 非常好。咁特别呢我提到一样嘢呢，有好多年轻朋友都问嘅，喂你哋以前成日话晏昼听日球场波打啦，我哋飲茶一起飲茶啦。咁就知道嗰日系直播㗎喇，喂咁你哋究竟系咪真系去飲茶㗎？咁卖个关子啦。 睇本书就知啦。 唔好揭露咁多啦。 好，咁另外呢喺第三章嗰度呢，你第一个题目呢就话提升初试再羊城。咁、 哦、 字面睇就系话你是在國內羊城的地方， 羊城即是廣州啦， 廣播是不 是？是啊，是啊， 即是真的初試提升咁樣。 是啊，是啊，第一次，人生第一次。 咁唔係， 我從來冇同人講過噶。 咁關唔關 TVB 嘅事？ 唔關事，完全唔關事。 咦，咁淵源係咩咧？ 個淵源咧就係、是、當時我其實咧就係同一個叫做香港五人足球裁判會嘅組織去到，咁本來就冇廣播呢一欄嘅，咁、就可能係講解嘅球賽嘅啫。咁啊，當時就俾人臨時拉夫就捉咗上去嘅。 哦，就係、是、自此啲人覺得，咦，鍾志光 唔係㗎，其實咧當時唔係㗎，因為佢好早期㗎啦，即係同我。入行之後都爭好多年嘅、啊，即係當時都，因為諗翻轉頭真係好有趣咯，咁啊，所以又值得一記啦。 原來寫書寫下寫下咧，勾起翻你好多好多嘅回憶， 同埋睇翻好多相啊，即係插翻啲相啊，乜原來嗰陣嚇咁啊，即係我只有講啦，即係寫作個過程咧。是孤單的，咁但係嗰個過程亦都係令你好興奮嘅，好 同埋你一路同自己即係睇翻過往嘅點點滴滴，話抄相咧。如果你以往整理好就話啫，如果都好散收收嘅時候咧，都有排揾喎。係 啊，咁同埋咧就最後一張咧就叫做平生有幸得斯有啊。 係， 咁呢張咧我係。好用心去寫，因為咧有好多朋友咧，或者我嘅文章當中嘅老師咧都離開咗嘅，譬如係阿林祥義啦，錢恩培老師啦，雷禮義啦，黎新祥啦等等嘅，咁同埋亦都係有我係對我影響好大嘅中學老師阿姚永強老師啦，咁同埋另外陳耀南教授咧，我都有一個獨立篇章係講佢嘅， 所以咧係有誤有樂就咁解啦， 冇錯。 咁呢個咧就係你第一次寫嘅一本書啦，我覺得係都好吸引。咁、其實喺嚟緊嘅書展咧， 係啊會有嘅，大家可以行下啦，行下書展啦。同、 okay. 埋下個星期咧，我都好忙噶，我都要書展有個活動咧，我去會做一個講座啦。咁到時如果有緣嘅話，見到面啊，可以幫你影張相，可以同你簽個名都得噶。 好，咁下個禮拜亦都同樣繼續講翻奧運嘅。 冇錯，冇錯。 下個星期一再見，鍾志光， 拜拜。 张开眼中一线暖暖的窗，驱走这赤地里的荒凉。 从大地头上初升的朝阳，照出一个永远方向。 懂得爱心，知道怎么分享，不枉爱过活过这一场。 谁亦是同样奔波于骄阳，人潮从来没有足长。人和人年和月都太类似，茫茫怎么都只活一次。